金明哲发表了文章，正义为胜，不义为败是历史的必然。文章指出，朝鲜是这个地球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堡垒，敌对势力对朝鲜的制裁和施压攻势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白头山大国成为东方的核枪国和宇宙强国，向全世界彰显其威仪，坚持高举正义的旗帜，以先进的暴风毫不留情地打击各种阻挡自主前进的不正义。我国天天掀起跨世纪的飞跃和大革新，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令世人感到惊讶，表示羡慕。而那些提倡各种幼稚卑鄙的对朝孤立扼杀的阴谋家和带头加以执行的追随分子，接连遭到惨败和挫折，落到悲惨的下场，成为历史沉积。美国的奥巴马尝到对朝敌视政策的总破产这苦杯，离开了白宫。朴槿惠大发同族对抗狂政，没有主见的轻举妄动，其因在民族面前所犯下的弥天大罪而陷入了受民心的审判、戴上手铐、被关进监狱的悲惨处境。那些边大谈对朝施压协调，边只顾本国利益等同床异梦的国家，因根本矛盾的激化而相持不下，针锋相对。当前现实充分说明，任何势力都不能逆行于正义。不能忘却过去的历史，更不能无视用鲜血换来的宝贵传统。小国主张就被列为不义，但又不是大国喊声就成为正义。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对朝孤立扼杀活动和核战争威胁力度越加大，我国旨在彻底粉碎它的核武力就越大大增强，我们白头山大国将以正义的守护神享誉世界。不管美国和敌对势力怎样拼命挣扎，正义战胜不义是历史的必然。